的背叛浪迹。

情留在身边，曲终相随，我跟自己妥协，放开你无忧的飞，没有选择，只为爱太遥远。若是爱人的心

只想望有一天我能走到你的身边，我能走进你的故事，霞光里一起浪漫，总在盼望这一天。桌上台里翻来翻去一点点，也许它很近很近，也许是无法到达的遥远。你是否知道，你是否已经听见，我的心在呼唤